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信敏，我童年时最喜欢的就是草野了，足球集图册、 NBA 球星卡，全部都是我重要的玩具。 早知不都草一餐，是除了草钱之外。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22日，大熊猫安安接受安乐死离世。 下月起院舍访客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新增4375宗确诊。本地感染佔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 欧洲央行宣布加息0.5厘，是11年来首次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同大家见面啦。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第五波嘅疫情以嚟啦，安老同埋一啲残疾院舍咧都有一啲嘅确诊嘅个案。社署咧寻日就公布有关于一啲院舍探访同埋员工做检测嘅安排的改动，要求下个月起咧，访客探访之前咧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系讲核酸检测的阴性，并且咧要遵从疫苗通行证的规定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嘅检测结果咧，亦都会话，如果系因为一个体恤原因而要紧急探访的话咧，就会维持现行的安排，就话访客可以在院舍的指定位置做快测，咁啊亦都喺探访之后两日内咧补交翻个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就得啦。另外，院舍员工方面，今个月27号起，每个礼拜就要检测核酸一次，之前就两个礼拜做核酸一次嘅。咁点睇咧？呢一个改动，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安老院舍嘅经营者，亦都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早晨， 系早晨啊，赵立文。 早晨，李辉。头先讲到嗰个员工同埋探访嘅即系检测都有一啲新嘅安排啦。点睇啊？你哋 系嗱，呢两项嘅新措施咧。其實在19號，社署咧就同醫務衛生局就開咗一個跨部門同業界嘅一個會議，咁會上咧就已經係將呢兩項嘅新措施咧就同1000多間院舍嘅同工，即係主管啦，同埋一啲院長講咗嘅，咁所以咧就琴日6:09個字咧就政府就正式發出一個。新聞通告啦，咁因為當日咧，我哋都問佢個實施時間係幾時嘅，咁佢話稍後會有公布，咁你就好快，即係2日之後咧，社署就發出咗呢一個通告啦。佢個原因就話哇，近日即係每日都有院舍嘅個案，咁不單止係員工有感染。甚至是長者都有感染，咁所以佢哋就覺得一老一幼係需要保護嘅，政府就特別關注呢兩個群組。咁、 okay. 而長者嘅群組咧，因為喺第五波裏面咧，大家都睇到嗰個情況，咁所以政府可能即係感覺係要走喺病毒之前啦，或者係不容有失啦。咁佢就講咗呢兩個嘅新嘅措施。咁院舍探訪嗰度咧，好坦白講，你話叫啲探訪者要持48小時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結果咧，呢度可能真係對於一啲年長嘅探訪者，即係一啲老夫探老妻，或者係即係佢哋經常性咁樣都係希望比較頻密上院舍，咁呢一種情況咧，我相信係有一啲嘅 困難咯。 有冇直情啲家屬係反映咗呢一方面有困難咧？四十八小時內嘅陰性報告也有。 因為昨晚先出呢一個新聞通告啦，咁樣暫時咧就未曾知，我相信反應就一定大噶啦，因為有限度探訪已經對於佢哋嚟講，又要電話預約預先啊，有時佢想要嗰一日上嚟，或者係佢希望能夠 book 得到嘅，但係嗰日又敷曬，咁佢又要打兩針，同埋係要做快測佢先上到嚟嘅。咁但係而家更加收緊啦。你收緊咗之後咧，仲要係核酸檢測喎、你核酸檢測你要去地區嗰度做，做完之後咧，有時都未必24小時有結果㗎。曾經我哋自己員工走去都超過24小時先至有一個陰性嘅結果收得到。咁所以如果對於一啲又唔識用嗰啲叫做係網上預約啊，或者佢哋都唔知應該點樣去做啊，所以我相信喺院舍探訪嗰方面咧。長者係有啲嘅難度啦。 李輝，我想問多少少。頭先因為你話即係而家新嘅做法就係8月1號起，一啲院舍探訪嘅訪客咧，就要有一個48小時內嘅核酸陰性報告啊。但原本身要探訪係咪都要做快測嘅？仲使唔使做快測咧？係取代啊，定係兩樣都要做咧？ 因為佢如果佢做咗之後有結果，嗰日就唔使。但係咧，如果佢因為員工咧。就喺除咗七日快測咧，佢每一日都要做一個除咗話去社區檢測， 唔係員工，我講家屬探訪嗰啲喎，即係你而家就要48小時核酸陰性嘅報告啊嘛。但我想知佢哋嚟探訪嘅時候，而家嘅做法係咪都要做快測噶？咁日後係使唔使咧？有咗呢一個48小時核酸陰性報告嘅規定之後， 應該就唔使啦。 或者取代咗佢 ，OK， 好啊。咁員工檢測嗰度，你哋又點睇咧？今次兩個禮拜一檢，即係呢個核酸檢測，而家就縮到去一個禮拜一次啊，再密咗嘅。對於成個院舍嘅運作有冇大影響啊？呢、這個 因為咧，佢今次咧就多咗一個便利嘅選擇嘅。咁佢話可以攞啲嗰啲鼻咽拭子嘅套裝擺喺院舍，咁。一系就你可以選擇去社區檢測中心，咁兩種選擇咧，就即係當然係一定規定你要去社區檢測中心，又要即係可能嘅 location 又遠啊，又唔近自己居住嘅地方，呢個係有啲難度啊。咁對於能夠多一個選擇，咁業界當然都係即係覺得係比之前有進步啦。如果能夠更加進一步去方便呢一個業界，特別係我哋呢40,000+個從業員咧，佢可以考慮係咪可以疫情嘅初期上去院舍幫啲員工去收集一啲樣本，咁然後咧佢哋翻去做檢測，咁呢個安排咧，我哋會更加歡迎咯。 即係你想有啲專人係上門幫員工做核酸檢測， 係。 哦，但實際上，譬如上次喺會上面有冇同即係相關嘅部門有提出過呢一樣嘢咧？對方反應係點咧？ 有會員提出過嘅，咁但係政府就話暫時嘅安排咧，就已經有多咗一種選擇，你可以選擇去社區，你可以選擇自己做鼻咽拭子，而由衛生防護中心上嚟收翻標本，咁樣就未曾話會考慮。派員上去院舍做呢一個快測啦。 其實自己係即係有啲即係而家嘅講法就係政府會安排啲承辦商啦，去提供一啲檢測嘅套裝，就俾一啲員工自己採樣。其實呢個自己採樣係咪仲方便過有人上門幫你採咧？因為個時間上你自己可以控制啦，又唔需要定時定候啲員工要一定要嗰個時間去即係因應上門嚟嘅人而去做一啲嘅檢測咁。自己採係咪仲方便咧？唔係咩？ 你可以咁样理解，但系即系有如果系自己采样个准确性又高唔高咧？又会唔会系有一啲认为系做得唔好嘅时候， 亦都嘥咗呢一次嘅快速測試。如果你由專人去做，咁個準確性話會唔會高啲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大家有咁樣嘅認為啦。 嗯，但暫時睇埋即係自己自行採樣做呢個嘅核酸嘅檢測，員工嚟講其實了唔了解，或者政府夠唔夠指引咧呢方面？ 因為疫情咁耐以嚟咧，應該講大家都習慣咗。嗰、那個快速測試係點樣去採樣，點樣去兩個鼻孔，點樣去撩鼻？咁我相信嗰、那個鼻咽拭子咧，咁其實都類似嘅。喺會上邊社署都放咗一段短片，教大家點樣去採樣嘅。嗰、那個應該就唔係一個難度嘅。咁但係有啲人會唔會擔心自己會唔會有陽性啊？在检测的时候没那么认真，即是希望可以即是不要有一个阳性出现的话呢，那有没有深入得更加即是那个标准去采样。 有没有话即是你采完样之后，即是有个现在有选择可以自行采样，不一定去这个社区检测中心那里做，有没有话本身院舍有没有空间储存这些样本，有没有教话怎样做呢？ 佢話喺嗰個室温底下咧，就希望能夠喺陰涼嘅地方 就 OK 啦。 嗱，又咁我哋就問啦，咁你上嚟收標本，你係幾時咧？咁因為有唔同嘅更次，亦會咁熱嘅天時，又會唔會影響嗰個結果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 嘅。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李輝是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是安老院舍的經營者。剛才提到社署有一個的安排，就住探訪的人士和一些員工的檢測新安排。其中員工來講呢，就是今個月27號起由兩個星期一次的核酸檢測是加密到一個星期一次的。你又怎樣看18723DD 訪客方面，會不會你都是一些有時都要去到安老院舍做一些的探訪朋友或者家人的呢，說要有一個48小時內的核酸阴性报告，同埋喺28号起咧，就会系28号起咧，就会系即根据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啊，都要系你又点睇18723111？电话旁边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点睇喺社署昨日公布在院舍方面就住探访人士和员工收紧咗嘅安排，其中员工嚟讲就话，即系7月27号起两个礼拜嘅核酸检测就缩紧到一个礼拜要做一次嘅，咁对于保障一啲住客、员工等等，系帮到几多咧呢方面？ 佢会有啲帮助，但系嗰个帮助就唔会话特别大嘅，因为要大家知道咧，就因为嗰个病毒咧，嗰个潜伏期相对系短，同埋咧系由于佢喺上呼吸道嗰个繁殖率系好快咧，其实系可以短时间之内咧系阴转阳嘅。喺咁嘅情形咧，我哋虽然加咗个核酸检测咧，但系绝对唔能够取代咧系翻工之前嘅嗰个抗原检测。佢一定系要咧，即系话咧，你除咗譬如一个星期你做一次嘅核酸都好啦，咁你就系话你一定咧系翻工之前仍然系要做个抗原检测嘅，因为你一做咗核酸咧冇咁快有结果咧，如果你嗰朝已经有事咧，可能已经系有问题。所以呢樣嘢我諗係要留意，咁同你都一樣咧。就算你用咗48個鐘頭內嘅一個嘅，譬如話嘅核酸嘅檢測，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你要等咗結果，然後你先至再去咧。咁其實最好咧都係一個雙重嘅檢測要求嘅，即係話你本身咧都係建議咧，除咗做核酸咧，就係去院舍之前咧都做埋個抗原檢測。因為我哋見到咧喺一日內陰轉陽嘅情況咧，其實都相當多嘅。咁呢樣嘢可能係要留意啦。咁其實嗰個院舍嗰個員工嗰個檢測咧，你當然咧，你係能夠去得到嗰個院舍度收又好，或者係做採樣又好咧，咁就會好過嗰啲個員工咧，即係話係喺個社區度咧太多嘅活動啦。同埋咧，就係、是、話去到呢啲檢測中心嘅，因為始終咧， 因為我哋雖然做唔到個閉環管理，但係其實我哋都盡量希望咧，係呢啲員工又好啊，嗰啲訪客都好咧，唔好喺社區太多嘅工人活動咧，係比較容易咧將個病毒咧係帶入嗰、那個即係話院舍。 嗯，不过讲到话即系员工方面咧，寻日嘅公布就话，除咗系去社区检测中心之外咧，另一个选择咧就唔系话上门有啲专人帮佢哋做核酸检测嘅，而系话啲指定嘅检测承办商咧为院舍提供核酸检测套装，而系俾啲员工自己做嘅采样嘅。呢、这个你又点睇咧？会唔会所谓即系增加啲假阳性啊、准唔准啊嗰啲情况咧？ 其实呢个自我采样呢，我哋一路都系用緊嘅。譬如话你啲抗原测试都系自我采样。 嗯。 啊，虽然你话如果你系要用到鼻咽拭子啊，咁就可能呢就会比较上呢系会比我哋普通嘅鼻拭子系会系步骤多咗少少，你深咗入咗啲啦。咁就话，但系实际上呢，呢个问题如果佢系一啲嘅员工佢经常性使用呢，嗰、那個問題就唔應該係太大嘅，反為就係話咧，你係要即係揾人係要盡早去攞，同埋盡早有報告呢、這個先重要。一佢翻到個院舍度開始做，如果佢係做完，你等到半日，然後去攞，然後跟住又要等到，譬如話你係十零廿鐘頭過咗一日先知道結果咧。咁其實入面咧，可能佢同你做個抗原檢測冇乜分別嘅，因為抗原檢測咧有陣時你個假陰性咧，通常等到第二日咧，有機會都會陽性翻。咁如果你要等咁耐嘅，佢又喺個院舍度嘅，咁其實你做咗同埋唔做分別就唔大咯。 嗯，整體疫情都想揾下阿梁志超醫生講下，尋日咧就單日突破咗確診數字咧，就係多過4000宗嘅。成個疫情趨勢你自己預計會係點？係咪都係繼續升上去咧？ 我哋如果睇嗰个上升嘅速度呢，我哋由六月初嗰阵时候呢係每个星期大约上升90%度啦。咁而家嚟到呢个星期呢係每个星期上升20%度。咁、那个上升趋势仍然都系延续嘅、 嗯。 尤其是由于个个案开始多呢，我哋嗰个追踪啊同埋嗰啲嘅所有嗰啲嘅譬如话嘅做嗰啲防控呢，似乎都有少少呢开始吃力嘅。有啲嘅追踪呢，譬如话喺啲表管理处所度咧，好明显系放慢咗或者系冇做到啦。咁呢样嘢都可能会令到个疫情嗰个反弹系仍然都系会持续嘅。咁但系咧就系、是、佢始终咧，我谂如果系由个 BA.2.2 嗰个本身咧，系由于我哋个感染比率系比较高咧，佢嗰个反弹咧应该都系会去到一个即系话系嘅中嘅一个嘅即系话四位数咧。佢可能咧係因為嗰個易感人口咧係再次下跌翻咧，都係會去到一個平衡嘅狀態。不過我哋要留意咧，就係話咧，我哋嗰個變異病毒咧開始喺個社區度係擴散啦，無論係 BA.2.1、2.1 或者 BA.4 又或者5。而呢兩樣嘢加埋咧，而家佔我哋整體個案咧，每日可能係雖然你話3% 到，兩個加埋2% 加 percent， 即係大約係82宗到啦。 嗯， 咁但係呢個82宗，如果佢哋係每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咧，係即係話倍增嘅話咧，咁佢就係2×5次方就係32倍。咁即係話咧，佢呢啲嘅變異嘅病毒株加埋咧，可能喺5至10個星期之內咧，係會追上我哋嗰個 BA.2.2 嘅。喺嗰陣時候入面咧，我哋嘅個案咧，兩種加埋，譬如舊嘅加埋新嘅咧，係有機會去到個5位數字。所以我哋而家咧，除咗你話係準備嗰個醫院個問題咧，其實有啲嘢要留意嘅。我哋其實係第五波爆發嗰陣時完全失控咧，其實兩方面問題，一方面係設施問題，另一方面咧，大家可能忽略嘅係人手嘅問題，都係極之重要。 嗯、 我哋而家雖然喺醫院度嗰個應變計劃咧，佢係主要係集中咗咧，係點樣調撥一啲嘅人咧去處淨係睇一啲新冠肺炎病人。就係冇處理到咧，即喺同期會發生嘅其他病人嗰啲，究竟點處理咧？同、埋第二樣嘢嘅，我哋個醫護人員解決咗唔能夠解決全部問題，因為我哋防控咧仲需要大量其他嘅人手，同埋咧亦都係嗰啲嘅長者或者一啲嘅病人咧，除咗醫護人員之外，仲有好多嘅照顧啊同埋支援嘅人咧。 我哋其實都要睇下點樣能夠動員我哋社區入面嘅其他人力，好似重新，好似我哋第五幫手咧，我哋都有啲社區動員啊，或者揾到啲後備嘅人手啊，喺呢個階段都要準備噶啦。因為我哋個疫情咧，如果單係睇翻嗰個即係舊有嘅病毒 BA.2.2 咧，佢嗰個反彈係會有一定嘅局限啦。但調翻轉頭咧，由於一個新變異病毒已經不斷上升緊咧，我哋就唔能夠忽略呢方面嗰個問題。 嗯 ，OK， 嗱，梁志超医生，另外我都想问埋咧，就系、是、因为见到寻日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咧张竹君就提到话，因为社区都比较多一啲隐形传播链啦，咁所以就话嚟紧会加入咧纳入更加多强制检测公告嘅地点同数目嘅，呢、這、一个我都想问你意见，不过时间就差唔多，转头八点半钟之后再揾你倾多一阵，系嘛？方唔方便？ Okay, 好嘛，我轉頭再打俾你嚇。咁啱啱傾過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嘅。你自己點睇近日嘅疫情咧？尋日嚟講咧，單日就已經係確診數字突破4000宗啦。成個疫情係咪會繼續去上升？對於一啲院舍嘅措施，你又點睇？18723呢啲，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得知有民间团体去年国庆日前后申请在新界多条公路灯柱悬挂国旗，之后被政府征收行政费和巡查费用的事件，他已经指示有关部门豁免相关费用。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关注事件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制定有效和适当措施，避免同样事情再发生，并展开关于正确悬挂国旗和区旗的教育工作，让市民正确使用国旗。他说，特区政府重视推展爱国主义教育，一向积极推动民间团体和市民在尊重国旗和区旗及其图案的前提下，共同庆祝国庆日、特区成立日和其他的特别日子，表达爱国情感。本港昨日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全部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新增确诊个案突破4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疫情仍然呈上升的趋势，暂时难以估计几时见顶。由于社区有相当多隐形传播，当局会加强强制检测。对于当局有意研究加强安老院舍员工核酸检测频密度，张竹君认为有好处，亦都是较稳妥的做法。美国总统拜登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说拜登的症状非常轻微，正在白宫隔离。拜登在社交网站上载相片，见到他在写字台办公，面露微笑。他在留言感谢各方的关心，说自己情况良好，继续忙碌工作。拜登又对未能出席公开活动致电参议员海西、众议员卡特赖特和斯克兰顿市长科格内蒂表示抱歉。白宫医生奥康纳说，79岁的拜登出现流鼻水、疲倦、偶尔干咳等的症状，已经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奈马特韦。白宫表示，拜登完全接种疫苗并两次注射加强剂，他在这段时间继续全面履行所有的职责，通过电话和视像会议参加原定在白宫召开的会议。白宫会每日更新总统的健康状况，另外副总统何锦丽的新冠检测是阴性。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再度提出辞职，获总统马塔雷拉接纳。马塔雷拉随后签署法令解散国会，宣布提前大选。德拉吉担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政府组成。马塔雷拉说，国会选举必须在70日内举行，9月底组成新政府。马塔雷拉说，意大利正是面对经济、社会危机和通胀上升等的问题，不可以再耽误时间。传媒报道大选定在9月25日举行，民意调查显示，极右意大利兄弟党可以赢得大选。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社署，寻日就公布一啲涉及到院舍探访或者系员工嘅检测采取嘅一啲新安排啦。咁其中话8月28日起咧，访客系喺疫苗要求上面咧，就会系需要跟随住政府而家疫苗通行证嗰个安排嘅。你系点睇咧？1872311呢个就系8月28日起嘅。咁另外8月1日起，访客咧都要系有一个48小时内嘅核酸阴性报告嘅。会唔会都影响到一啲探访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梁子超医生倾啊。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剛才就想問到有關於衛生防護中心咧，提到話社區而家有好多啲隱形傳播，所以就想咧納入即係增加納入呢個強制檢測公告嘅地點數目，有幾大作用咧？呢一方面喺現時嘅疫情嚟講， 這個都重要嘅，因為個新冠肺炎嘅傳播咧，其實就唔平均嘅，有幾個係比較快速嘅傳播嘅通道咧，係啲人群好聚集嘅地方咧，包括我哋嘅表列處所咧。我哋一啲嘅多层嘅楼宇啦，同埋我哋啲学校，如果我哋系要争取时间，系俾我哋啲未打齐疫苗嘅人去打疫苗，同埋争取时间咧，俾个病毒咧系旧有病毒喺一个相对低位度咧，能够比较平均咁样咧，譬如话系传播咧，我哋都系要咧系要采取一啲嘅防控措施咧，系尽量喺呢啲高速嘅即系啲传播嘅渠道咧，系作出拦截咧。是令到嗰個病毒咧係會比較遲嘅，無論係即係話我哋嗰個嘅變異病毒啊，或者係舊有病毒咧，係遲咧先至係能夠係上升到比較高位咧。一來係保障我哋嘅醫療系統，亦都俾時間我哋嗰個群體免疫咧，係透過疫苗咧同埋嗰個自然感染咧嚟到鞏固嘅。 嗯。OK， 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先，多谢你，因为想回应翻提到嘅卫生防护中心提到嘅呢一点啊，喺强制检测公告嘅地点数目纳入方面嗰个嘅作用。啱啱倾过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寻日都有倾过嘅，法改会辖下嘅委员会咧建议制定新嘅法例，针对一啲嘅电脑网络罪行嘅，其中咧就涉及到五类罪行，包括咧就系非法取览程式或数据、非法截取或干扰电脑数据。非法干扰电脑系统，同埋咧就话提供或管有用作犯罪嘅器材或者数据等等，呢啲嘅罪行你点睇咧？1872311喺寻日都讨论到嘅相关嘅法例嘅立法建议嘅情况，系咪可以针对到呢一啲嘅罪行咧？业界人士又点睇咧？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倾嘅，有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早晨， 早晨。 早晨，有大家剛才提到那五類的電腦網絡罪行在法改會核下的委員會有一個的法例建議，你自己怎麼看呢？是不是都處理到現在現行的一些電腦或者網絡罪行 出現的一些問題呢？ 我覺得其實都是要有更加多的諮詢，但他出的原意呢我就同意的。因為始終咧，以前咧就只能夠有嗰條叫做不誠實使用電腦，咁都真係老化咗啦。因為你知科技嘅發展啦，而家好多嘢咧，譬如不誠實使用電腦咧，有少少以前嘅案例係要判你點樣去掂到部電腦，但係而家你講緊截取或者盜取一啲數據咧，好多時候根本都唔需要掂到個 access 部電腦嗰個過程啦，好多時候都係通過網絡進行，咁所以佢更加清晰啲咯。咁其實入面都包含咗一啲其實我哋業界會有出現嘅事嘅。以前譬如話我有公司，我有啲員工，咁佢離咗職啦，咁佢自己開檔，哦，原來佢中間竊取咗公司一啲編碼文件咁樣，咁呢啲點做咧？呢啲其實都有經常會出現嘅，又或者一啲敵對嘅公司啦，即係大家可能搶緊同一個客，咁我 A 贏咗，咁啊 B 咧就去。攻擊嗰個 A 個客仔公司，咁令到佢冇咗個客嚟搶，咁呢啲都係可唔可以通過呢、這個入面更加清晰成為咗個罪行點樣去懲罰嘅一個方向嘅呢都係。 嗯，其中有一個新罪行咧，就叫做未獲授權下取覽程式或數據嘅，咁就冇特別話要提啊佢嘅目的啊係善意啊定惡意啊等等嘅。你自己即係作為業界嚟講，或者反映業界的意見方面咧，有冇都關心到呢一個嘅罪項嘅建議咧？對於一啲科技業界嚟講，如果呢個立咗法啦，有咩可能性係受到影響嘅咧？ 係啦，頭先講嗰度就係一啲經常性出現嘅罪行啦嚇。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業界要傾嘅地方啦，因為點樣為之授權咧？呢個就好闊嘅。頭先講啦，即係譬如包括你授權截取。咁頭先有啲案例咧喺文件入面提到，譬如啲商場咁樣，佢一啲 WiFi 佢係咪允許你去使用嘅咧？中間係咪可以擺嘢咧？咁亦都譬如我哋開發，我哋舉例而家電腦一啲開發一啲 project， 一啲我哋嘅 system integrator 啦嚇，啲電腦工程公司咁樣啦。其實好多時候同我諗啲起樓嘅工程一樣，好多二判、三判、四判、五判嘅。咁如果我接咗個 project 翻嚟，咁我下面亦都有一啲唔同嘅授權方去做呢個 project。咁授權方再第三層、第四層，佢有違規或者有一啲叫做截取咗個源碼等等啦。咁邊個嘅責任呢？其實呢度就都好闊嘅。咁有好多時候亦都有跨境喎。譬如而家我哋接咗個 project， 可能有啲公司接咗。佢原來外包俾一個喺東南亞嘅公司做嘅，咁喺嗰邊嘅源碼俾人偷咗或者截取咗，咁又係邊個嘅責任呢？其實呢度入面呢就係去到好闊啦，喺不管喺公共場所嘅一啲應用啦，不管喺我哋接一啲工程嘅代辦方嚟講，嗰一層層疊嘅中間點樣為之授權呢？授權去到邊一個 level 呢？呢啲就我覺得要業界嗰個諮詢我哋要傾。 剛才提到一啲業界嘅擔憂啦，都好闊嘅範圍。不過今次咧委員會都話，正如就一啲免責條款咧，係收集緊啲意見嘅，包括係咪可以免責辯護，係咪應該適用於一啲經認可專業團體或者係評審團體審定嘅人咧？或者係咪一啲嘅評審制度要點樣運作？提到咧係咪可能有一啲針對住業界有一啲嘅發牌機制等等嘅？你有冇留意呢一點啊？ 有嗱，呢個咧呢排好多焦點都走咗去個發牌焦點嗰度，但係頭先咁講咧，其實發牌發去邊度先？即係你係揾一個第三方嚟到認可咗佢呢個過程入面係嗰個所謂嘅範圍啊，定係你發牌俾邊一個層面咧？呢個第一，第二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呢度入面咧佢牽涉到嘅範圍咧好闊嘅，因為你科技除咗你外包啊，亦都係正常使用啊，包括咗一啲而家你好簡單，我擺個外掛軟件去到系統上面，咁你算唔算係已經犯咗法咧？咁變咗嗰個範圍，我覺得要傾咯。即係總體嚟講，我哋業界更加專業化，有啲我哋叫做專業制度嘅評估啊，有更加多嘅發牌機制咧，我覺得對從業員我係支持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嗰個範圍啊，我覺得要去討論。 即係頭先你話發牌機制係可以支持，因為嗱，尋日我哋同阿陳正龍咧就係、是、法改會下電腦網絡罪行小組委員會成員去傾咧，佢就話可以考慮以網絡安全業界嘅身份去豁免嘅，咁但係就話香港未有一啲組織係規管網絡安全公司啦，好似好難，好似一啲大律師咁樣係清楚界定個身份嘅，咁佢就話業界有可能要成立一個註冊制度或者向業界人士發牌，咁究竟你係嗱，第一就係個可行性啦，容唔容易界定啦，但係可行性之外。个合理性啦，同埋你头先根本赞唔赞成个方向性系喺业界度可以做一个嘅发牌咧？几个层面你点睇咧？ 嗱，唔系话我网络安全业界咧，其实想去发牌嚟到俾佢哋个身份确认呢样嘢咧，其实个业界都有啲诉求嘅，之前大家都有倾过嘅。咁而家咧就通过佢哋考咗咩试嚟到做个身份确认嘅啫，即系佢哋考咗一啲网络安全嘅牌照，咩 CISSP 啊等等嚟到确认佢嘅身份嘅啫。咁变咗你个人员会唔会有一个好似会计师咁啊？我每年会话我呢个就系网络安全员嘅身份。咁樣嚟就嚟定咧，咁唔係定係呢個 case 嘅一個要求嚟嘅。咁、個業界本身咧都有過呢個諗法，我都覺得係贊成嘅，因為你變咗個專業身份嘅確認咧，亦都對業界個生計啦，或者你釐清啲專家身份同埋非專家身份咧，會有幫助嘅。咁同呢個 case 係另外一個 case， 所以我就話，即係對於個業界發牌嗰樣嘢咧。我覺得是一個支持的，咁但是個呢個 case 入面嘅闊度去到邊一樣嘢需要，邊一樣嘢唔需要咧，我覺得都是要同埋業界再傾。 你覺得以呢一個嘅個案嚟講，就係話判定一啲嘅業界人士係咪可以有一個嘅免責嘅情況係？就算是犯了一些叫做免獲授權下取濫程式或數據等等，這些都可以有免責。除了說提到剛才業界的考試之外，譬如一些學生啊，甚至一些業餘的人士，應不應該是包括在這個所謂發牌或者涵蓋的免責的範圍裡面呢？ 係啦，呢、這個就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即係你而家講緊佢哋有發牌係俾佢免責同埋默許啊嘛，即係佢哋唔會因此而干涉到呢個法例啊嘛。但係唔係淨係發牌嘅人喺呢個範圍入邊嘅。頭先你提到咧，譬如教學啦，第二就而家有啲叫咩咧？有啲叫做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即係我開發嘅時候。我邀請大家一個公眾一起嚟開發一件事嘅，咁我邀請係咪已經默許咗呢？係咪佢入嚟就已經係免一責呢？但我邀請佢入嚟，可能我成個系統做某個範圍嘅啫，呢個發展。咁如果佢做個發明嘅過程入面呢，佢牽涉到我其他地方嘅源代碼，咁係咪又係非默許呢？即係我冇邀請佢嚟做呢？咁所以呢度入面就係唔係淨係發牌係講到嗰一部分人係免咗責，佢可以去 assess。但係入面呢，頭先我咁講呢個事嘅範圍呢，包括嗰、那個免責或者默許嗰度呢，可以係就算發牌以外嘅人都會掂到嘅。咁亦都有時而家啲公司話喂，我邀請啲人嚟試下 hack 我個 system 啊，即係我邀請啲人嚟做黑客試下我個系統得唔得啊？咁我邀請過一下，係咪就話咗呢個默許俾任何人？我是一個科技高手，可以嚟測試我的系統咧。咁而佢hack 咗我任何嘢，或者偷咗我的數據，係咪都係因為默許咗而免責咧？咁所以呢個就唔係淨係發牌 cover， 就有個仲闊啲嘅層面。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因為今次呢五項嘅罪行咧，就話如果經簡易程序定罪，就是、最高判囚2年；如果循公訴程序咧，法庭可以判罪多14年嘅，高過而家現有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嚟講，最多監禁5年嘅。罰則方面你自己點睇呢一個？ 咁佢入面嘅理據我睇咗都係嘅，而家有啲網絡嘅罪行嘅數據真係牽連甚廣嘅，即係譬如你真係惡意hack 入去個系統入面，影響到好多人嘅數據係嘛，或者你影響到好多人嘅生活，我而家真係 hack 咗去政府系統度啦，啊全香港大停機，咁其實都係幾嚴重嘅罪行嚟嘅，或者你偷取咗個嘢，其實個價值可以係好高嘅嘢咧，見到網上。偷咗啲數據，其實可能即係比你偷錢仲大嘅一啲價值嚟喎。咁確實係一個幾嚴重嘅罪行有啲。 OK， 好，唔該曬邱達根，同你傾到呢個先。邱達根係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嚟嘅，又想請一位業界人士啊，有電腦保安研究員賴卓東，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賴卓東，點睇話呢五項嘅罪行係法改會建議針對電腦網絡罪嘅？係咪你都有留意到咧？又？ 一定有留意啦，因为我哋自己行噶嘛，咁啊真系落地做噶嘛，唔系喺度噏噶嘛。咁我哋咁嘅，其实呢五类咧都好正路嘅，咁啊都系好坦白讲啦。咁无论听紧嘅市民好，或者我哋业界好多知识都要清楚，佢系而家系参考啦，或者叫抄考呢个 Convention of Cybercrime 啊，即系呢个呢個 cyber security 嘅 policy 啦 ，crime 嘅 policy， 咁呢五類咧嚟講咧，都係一啲關於點樣去再分翻細節啊，究竟唔同嘅網絡攻擊，咁啊咁其實都正路嘅，即係對於嚟講之前係一條就叫做不誠實使用電腦，咁其實不誠實點樣使用電腦係冇人知噶嘛，啊咁而家都係拆散去，不過就個問題係咧。我哋覺得咧，頭四類咧，冇五類入面咧，頭四類咧都冇乜爭議嘅。咁啊，第五類咧就係多好多爭議嘅，亦都係要好小心處理嘅。 即係提供或管有用作犯罪的器材或數據呢項係咪？ 我好多謝咧法管會啦，亦都好多謝咧各位傳媒啦。首先第一點咧， 法改會 咧呢、這個係令到我好多謝各位傳媒同埋即係法改會，令到我哋啊坐埋一齊去慢慢去咀嚼。呢份文件啊，從而知道咧，原來咧第五類咧，佢本身佢嗰個 policy， 即係嗰、那個Convention of Cybercrime， 佢照抄嗰份，都話明呢個部分咧係有爭議性咧，同埋係要好小心度處理嘅。所以呢個位咧，我相信係要有業界人士，即係我哋 cyber security 同 information security 資訊安全界嘅人去俾意見嘅，唔係話普通公眾人士或者立法局議員。就可以會知道呢啲係需要係有技術背景喺業內做過人俾意見嘅、 你針對呢項你嘅睇法係點咧？單講呢項先。 單講呢項首先第一啦。咁其實成件事佢都話入邊你有邊啲資料，入邊你管有嗰件物件、其實嗰件物件你攞嚟嘅用途係乜嘢？喂，我跟住我管有，例如話我本身係一個分析人員，我自己可能我會 试啲唔同嘅病毒，我摆落黑机数，摆落部电脑度，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嘅。咁但系你本身你系纯粹考虑一个管有，而唔冇考虑嗰、那个冇睇到嗰个行为，或者后尾佢成个其他嘅嘅动作啊，或者有其他佢之后所谓每一件事发生咗，例如佢用咗呢个病毒，或者攞咗呢啲或者工具或者黑客工具又做其他嘅入侵，你就系纯粹睇管有嘅，系完全好片面嘅，唔足够嘅。我哋做任何我都调查过啲 cyber crime， 当然系商业方面啦。咁亦都唔系纯粹系单靠就系睇个管有嘅工具，要睇下佢做攞个工具做啲乜嘢，行咗乜嘢指令，跟住做咗咩伤害，佢做咗乜嘢攻击啊？咁然后喺嗰个被攻击嘅系统上面见到有啲乜嘢蛛丝马迹，受咩影响，然后先可以评估到究竟做咗乜嘢，偷咗乜嘢资料。呢个系一个好一连串嘅攻击路线咧。是要好仔细去分析的，就不是说纯粹管有就是的。如果是管有的，屋企好多白刀，好多武器。咁如果即是话你可以用嚟呢啲工具都可以系武器，呢啲工具亦都可以系纯粹做到用途。咁你点样可以分开咗呢样嘢呢？所以咁有争议性呢，我哋其实呢唔系只系我一个人，我哋嘅业界啦，我相信呢呢个第五个呢咁有争议性啦，我建议就系头四个你可以考虑推，第五个有争议性呢暂时不要去推出去。 但他的写法都是说提供或管有用作犯罪的器材或数据，他写到不是用作犯罪的。如果他在一个法例到第时写明是只是犯罪目的的才违规，那业界来讲又是不是安心一点保障多一点呢？ 这个固然会是啦。同埋第二样东西，其实呢就如果我们纯粹说已经或管有，这个都挺疯狂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如果你样样都是纯粹都变相了呢，你管有呢我可以做很多，尤其是而家執法啦，執法到咁樣，或者執法人員嘅水準啦、調查能力嘅水準啦，或者法官啦、法庭啦嘅水準啦，咁你明白我哋好懷疑，究竟喂你會唔會因為嗰個人個身份、個人嘅做咗啲乜嘢，而咁樣有個偏見，然後叫佢話原來佢攞住啲嘢就覺得以為係咁樣，就係會咁做咧，然後要先再交俾法庭去諗咧，咁樣我哋電腦界咧好一。呢、这個好簡單嘅，係一就係一，係零就係零。你唔可以話以為佢會，估佢會，佢做咗啲乜嘢喺電腦上，我哋講叫有 artifacts， 有呢個 footprints， 有腳印，做咗啲嘢你冇得話推翻嘅。嗱，仲有喎，佢做咗啲嘢，係咪一定係佢做咧？會唔會部機係有俾人入侵咗咧？呢啲都要調查嘅，所以唔可以咁純粹睇片面管有兩個字就可以完成成個故事嘅。 另外我就想问一下有关于免责条款免责辩护方面，因为现在小组委员会都说收集紧意见，是不是可以判定某一些的譬如有些团体或者有些评审团体说某一些人或者业内人士是属于叫做免责辩护呢？这个是不是都令到一些譬如做资讯科技或者网络安全方面的人士是会安全一点呢，保障大一点呢？这个人 其实这样说呢、这個免責條款咧固然係會好啦， 免責辯護。 咁但係呢個講咩合理辯解呢啲又係有靠人去演繹嘅喎、哦。咁、除咗你可能某啲人、某啲可能我哋資訊安全界有啲會啦，有啲會籍啦，有人有我哋有好多證書啦，全部係國際認可嘅證書啦，亦都好多年認可啦，亦都有聯合咗已經有 ISO 嘅標準去申請曬呢啲牌啦。咁固然呢啲係固然要有可以能夠有合理辯解最好啦，又或者係豁免咗呢啲咁最好啦。不過有一樣嘢就要嚟大家留意嘅，就係、是、有好多公司，有好多資訊安全嘅公司，而家係幫緊我哋香港去監察住我哋有冇資料外泄，有冇俾人入侵。有冇然後提供翻啲資料俾翻我哋呢啲嘅威脅情報，俾翻我哋香港政府或者一啲唔同嘅機構，或者話俾我哋聽，喂有人入侵咗你哋啲嘢，又話翻俾我哋聽。如果我哋整咗第一啲咁嘅條例出嚟，或者咩unauthorized 去攞啲資料啦，未授權攞啲資料咧，咁佢哋就會驚咗，喂怕咗你啦，我唔會提，我見到我都唔話俾你聽啦。例如。我喺暗網見到有好多洩漏咗嘅電郵 ，OK， 洩漏咗嘅假卡咁樣，佢話俾我聽，喂，有啲咁嘢喎，你話翻俾個銀行聽喎，咁人哋又怕觸動呢個紅線咯，咁然後人哋唔會理你，咁會令到好多公司或者專業人士喺外國睇緊呢啲嘢時咧， 唔夠膽公開話俾你聽，會只會令我哋香港更加唔安全。 嗯， 同埋我哋資訊安全界呢樣嘢有好多資訊係互相交通交換嘅。我亦都在下不少咧，亦都有唔同嘅資訊安全界喺外國嗰啲話俾我聽，又話翻俾政府聽，可能有機會個網站俾人入侵咗點點點。呢啲我哋喺入面運作係保護密保護緊個香港成個基建嘅，唔係話你純粹係用一啲條例嚟睇翻內部嘅人、內部嘅系統。其實有好多攻擊喺外面嘅，反而我最想睇翻過去二十年究竟有幾多喺外面能夠成功可以睇到外面嘅攻擊同埋可以吸納歸案。呢樣嘢我睇得好少，亦都冇可能發生到。 可唔可以豁免埋頭先呢一啲咧？即係所謂善意地發現到一啲保安漏洞提醒嘅情況咧？ 我覺得固然要啦，但係你整個條例出嚟，而家係俾個公眾諮詢啊。首先公眾有冇咁嘅能力去話俾你聽咧？一定係有業界，我哋業內人士、科技界， 即係針對業界嘅一個諮詢要做一啲係嘛？ 梗係梗係啦，你完全頭先。我聽翻你前一兩日盧寵茂醫生另一個業界就是、醫護界都要有自己內部嘅顧問團， okay. 都要有諮詢佢先去做到啦。何況我哋資訊科技界係專業嚟嘅，唔係求其插電睇嘢就可以做到嘅。所以我希望佢哋明白呢啲嘢。 OK， 好啊，唔該曬賴卓東，同你傾到呢度先。賴卓東係電腦保安研究員嚟嘅。頭先講到法改會核下嘅委員會建議制定一啲新方向，針對五類嘅電腦網絡罪行。你自己又點睇？18723D咧，18723D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佢活潑可愛嘅身影，亦都有市民希望中央再送贈大熊貓俾香港。1999年3月11日，安安同雌性大熊貓佳佳一齊搭專機嚟到香港，係中央慶賀香港回歸兩週年嘅禮物。時任特首董建華當時話：希望繼續安定繁榮，創佳績。大公報嘅報導， 明報報導，新一屆政府上星期委任六名專家組成新嘅抗疫專家顧問團。據了解，顧問團今日開會是新政府上任之後的第一次。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說會繼續與專家溝通，希望在會內充分溝通之後有系統地向公眾解釋，令到公眾不會從不同來源收到混亂訊息。據了解，有專家對盧寵茂的講法感到不滿，因為政府政策一向是由政府自行公布，專家只是從學術角度給意見，不認同是發表讓市民混亂的訊息，質疑日後是否連學術都不可以討論。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4375宗新冠確診個案，是三個月以來第一次突破4000宗。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有兩個人確診，九龍醫院康復科病房再多三個病人染疫，累計六個病人和一個醫護人員中招。鑑於疫情反覆，持續有院舍的住客和員工確診，社署昨日公布加強院舍防疫，訪客需要提供48小時之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員工就改為核酸每個星期一檢。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申訴專員公署早前發表調查報告指出，食環署無論在鼠患監察、防鼠和滅鼠工作都有多處地方需要改善。不過有居民因為老鼠入侵住所，向食環署求助，獲得兩包官方的鼠痢，點知鼠痢不單止不能滅鼠，小老鼠更加越吃越大隻。記者在鼠患黑點收集了兩包食環署放置的毒鼠痢，經化驗發現毒痢裡面的殺鼠劑濃度比政府規定的濃度標準低超過80%。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接受專訪的時候表示，會實地了解並且在幾個月內研定一套關鍵績效指標，即是 KPI， 改善滅鼠的成效。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明白市民对房屋问题的关注，同埋对建屋提速和提量十分心急，因此未来工作一个重点就是引入组装合成建筑法 MIC 等的科技，广泛应用在建屋工序上。他说房屋处将会在一些公营房屋项目使用 MIC， 涵盖大概20000个单位。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中学议会及18区中学校长会联席昨日写信给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指现时教育情势严峻，如果再杀校，恐怕会加剧已经响警号的学生精神健康问题，要求教育局冻结全港中学班级数目以及每年按各区人口跌幅 下調每班派位的人數，應對學生人口下跌。教育局回覆的時候重申，不能夠以暫時維持現狀作為過渡措施。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本港昨日新增4375宗確診病例，加上已經有專家警告，短期內的個案有機會翻倍，令人擔憂。時評說，希望當局適時調整完善和加強措施，特別是重點做好院舍防疫，避免第五波疫情有超過5000個院友染疫離世的悲劇重演。商報時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新冠病毒確診升破4000宗，社會當前對抗疫政策眾星紛陳。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應該統一公布消息，以免信息混亂。社評說，不單止政府和專家，各高官的發言近期亦偶有相左，特首李家超或者可以考慮重開疫情政策發布會，及早展述短期壓反彈、長遠增復常的全盤思路。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區昨日舉行開園儀式，為香港青年構建創新創業的圓夢體系，內地為港青創業提供完善服務和政策扶持、資金資助，特區政府亦都要積極推出相應的對接政策，做好牽線搭橋的政策配套，幫助港青把握大灣區創業就業機遇。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英国执政保守党重选党魁，经过五轮淘汰投票，剩下的是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外交大臣卓维斯。辛伟成一直是领先的大热门，黑马是贸易政策国务大臣莫佩林，卓维斯得以从后赶上，反映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重新整合，撑起走强硬路线的卓维斯有望成为英国史上第三位女首相。假如卓维斯当选，中英关系恐怕不容易改善，北京应该思考应对之策。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和基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百德新街去基利佐治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在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着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跟着奥运港铁站这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丽村。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平长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盛西村八座、长沙环海丽村海建楼、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昌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牛头角上村常胜楼、柴湾已分警察宿舍第二座、沙田沙角村沙燕楼、大埔大园村泰宁楼、大埔日龙湾一期第17座、屯門澤豐花園澤國樓和東涌裕東苑向東閣。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的網頁。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 我系手下留情嘅陈欣欣。换衫纸公仔咧，就系我最爱嘅儿时玩意啦。细个嗰阵咧，我妈咪好中意做衫俾我哋着嘅，包括我细个嘅校服啦，都系我妈咪做嘅。咁我就帮嗰啲公仔换衫，我妈咪又做衫俾我着。呢啲咧就系我嘅童年愉快回忆啦。 默默助人，从没怨这小纪念。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玩。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2022年7月22日，大熊猫安安接受安乐死离世。 下月起院舍访客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新增4375宗确诊，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 欧洲央行宣布加息0.5厘，是11年来首次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院舍探訪和員工檢測的一些新安排。院舍員工來講，7月27日起2個星期一次的檢測，加密到1個星期一次。院舍的訪客呢，8月1日起要有48小時內的核酸陰性報告等等的。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咧海洋公園啊，海洋公園嘅大熊貓安安咧就係離世啊。咁啊，歲數嚟講咧就35歲，即係相等於咧人類105歲，亦都係全球圈養最長壽嘅雄性大熊貓。見到漁護署都話咧，即係署方嘅獸醫其實多次都去到海洋公園啦，了解園方嘅照顧同埋治療計劃。就話近日咧，安安嘅身體狀況咧非常之虛弱，署方同埋海洋公園嘅獸醫咧，經過在場嘅觀察同埋評估，同意佢已經走到生命嘅最後階段，咁所以徵詢中心之後咧，決定咧等佢係讓佢係安樂死嘅咁。成個詳情啊，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海洋公園公司主席庞建仪，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你好啊。有关于雄性大熊猫安安35岁离世，点睇啊？即系海洋公园嚟讲，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啊？ 系，其实安安嗰个健康状况喺过去呢几个礼拜都慢慢转差啦。咁食量咧亦都即系逐渐咁减少，咁到到。大約是17號左右，它是直情是完全停止了吃這些固體的食物，那就只是飲水啊，同埋一些電解質 的飲料，咁同時佢嘅活動量亦都係大幅咁減少啦，咁所以休息啊、瞓覺嘅時間咧就好多，咁所以即係對於一個即係年事已高嘅安安，咁我哋就即係唯有作出一個安樂死呢個安排啦。 其實安安對於海洋公園嚟講，個意義喺邊，或者個重要性喺邊度啊？ 安安的重要性當然是非常之高，因為自從他1999年和佳佳一起來了之後，真的做了差不多我們 的公園的其中一個標誌來的，很多的男女老幼都喜歡來去找安安和佳佳，所以在過去這個這段時間，我們覺得佢係即係作出咗好多嘅貢獻，尤其是喺即係保育啊，同埋教識我哋即係唔同嘅香港嘅朋友關於大熊貓嘅生活啊等等，咁所以都好多謝安安喺呢一段時間帶咗咁多美好嘅回憶俾香港咯。 剛才講到少少即係安安叫做晚年嘅情況，或者最後嗰段日子嘅身體嘅情況啦。其實元芳方面係俾咗幾多嘅特別嘅照顧佢嘅？ 啲同事真係好辛苦，喺過去呢即係幾個禮拜都係24小時日以繼夜去照顧佢，即係一路睇住佢嘅起居飲食。亦都即係要不停咁去即係檢查佢嘅有啲咩特別嘅症狀啊等等，咁所以呢幾個禮拜係即係特別係有一定嘅感受啦。我諗對於同事嚟講，因為都睇到佢喺度咁耐，亦都係即係照顧咗佢咁耐，見到佢嘅身體咁樣慢慢咁虛弱啦，咁所以都係幾傷心嘅、 因為未必個個市民都知啊。其實本身安安可能近呢幾年係咪都有啲身體嘅情況係有毛病啊等等嘅？ 係啊，即係一般嘅毛病當然有啦，因為始終佢真係年事已高啦，即係我哋都叫佢百歲嘅熊歲，因為即係熊貓係一歲等於人嘅三歲，咁所以佢即係當你八九十歲嗰啲老人病慢慢開始會出現㗎啦，即係無論佢係高血壓又好啊，關節炎又好啊，隻眼有問題又好啊，或者牙有問題，咁呢啲即係一路都有出現嘅。咁2018年啦，佢亦都做咗一個即係青光眼嘅手術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你睇住佢慢慢咁虛弱，咁你都要知道，即係始終動物、人等等都有一個即係離開嘅一日啦。咁所以雖然係好傷心，但係我哋真係好多謝安安咁多年嚟俾咗咁多好嘅回憶我哋咯。 四川方面有冇話喺近呢段時間安安嘅情況轉差啦，又再提供一啲協助等等？ 其實我哋都同卧龍嗰邊有即係好緊密嘅聯絡嘅，因為即係我哋當然都有一定嘅經驗，咁但係有時去到啲細節。亦都即係請教佢哋，睇下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咁呢、這個即係元芳同埋內地方面咧，係有一定嘅緊密嘅接觸嘅咯。咁所以一路佢哋都即係知道安安嘅情況係慢慢轉差啦。咁亦都即係俾咗一啲意見我哋。咁所以到最後就即係冇辦法要作出呢個決定咯。 我见海洋公园喺发稿嗰度都提到话，海洋公园啦，同埋渔护署嘅兽医啦，喺征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之后，就即系决定系俾安安系接受安乐死啦。当中考虑嗰个因素系包括有边啲因素咧，或者系身体一路都弱噶啦，其实去到咩个乜嘢程度，决定真系要用到安乐死呢个嘅处理咧？ 佢由17号开始就冇食到固体嘅食物啦，咁其实即系一只大熊猫，你都知道佢哋即系嘅食量都可以好好嘅，但系始终完全唔食嘢，净系饮啲流质嘅水啊等等，电解质啊饮料，咁所以佢只会越嚟越虚弱咯，咁所以我谂我哋见到佢瞓觉嘅时间多咗，活动嘅时间又少咗，咁所以就觉得佢都。都真係麻麻地啦，有個身體即係越嚟越弱，咁所以就開始即係留意到佢可能瞓覺嗰陣，亦都可能唔係特別舒服，咁所以就要作出呢啲決定咯。 講之後啦，即係安安係咪都繼續會有啲嘅悼念活動啊？會持續到幾時？同埋佢住緊嗰個嘅地方，會唔會都有第二啲諗法啊？嚟緊？ 我哋而家就擺咗個紀念冊喺出面啦，其實即係琴日同埋今朝都我哋預計都會好多市民同埋安安嘅 fans 嚟簽名啦，悼念安安啦，咁亦都擺咗個牌，咁我諗希望即係嚟緊嘅日子唔同嘅 朋友上嚟同安安影即係嗰個牌影張 selfie 啊等等，我哋都會繼續去安排嘅。咁佢嗰個即係對於佢個展區，咁我諗我哋都會暫時係保留緊原狀啦。稍後或者即係公布下有啲咩新嘅安排咯。不過暫時係即係不變嘅。 佢嘅即係遺體咁樣啦，譬如以過往啊，佳佳大紅另一隻大紅貓佳佳，佢2016年離世嗰陣咧，就譬如佢嘅一啲骸骨咧，我見就話有做到研究或者保育嘅。另外咧，有啲骨灰就係撒咗喺一啲嘅即係土地嗰度啦，咁就係亦都種咗棵樹喺上面嘅。咁暫時有冇話計劃安安嘅後事係咪都係類似咁樣安排咧？定係有其他諗法嘅？ 是啊，其實我哋都同即係相關嘅政府部門啦，同埋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嗰度跟緊啲即係細節。咁就頭先你所講，即係譬如可以好似佳佳嘅遺體咁骨架，咁其實對於即係科學啊學術嘅用途咧，作出咗好多嘅貢獻。咁所以我哋有決定嘅時候咧，就會向外面公布啦。 我見就海洋公園都提到話，安安佳佳係一直擔當住保育大使嘅重任啦，協助海洋公園係宣揚自然生態同埋保育知識啦。另外嘅熊貓係咪都會繼續係擔任住呢一個嘅工作㗎嚟緊？ 係啊，我哋當然仲有公園仲有16歲我哋兩隻好可愛嘅盈盈同樂樂啦。咁即係無論安安佳佳好，盈盈樂樂好，咁佢哋都真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喺保育上嘅貢獻啦。咁所以希望即係盈盈樂樂大家都可以多啲嚟探佢哋啦，即係探下我哋呢兩個保育嘅大使咯。 有冇話即係都希望中央再送大熊貓或者俾大熊貓香港咁樣？ 哦，咁呢個我哋當然歡迎啦。呢個係即係熊貓係一個海洋公園嘅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啦，亦都係一級即係嘅保護動物。咁所以我哋係歡迎嘅。 即係都希望係由海洋公園係照顧嘅，係嘛？ 哦，係啊，因為始終我哋同事都即係有一定嘅專業啦，咁所以即係過去呢20幾年。都一直係照顧住安安佳佳、盈盈同埋樂樂，咁所以海洋公園係一個啱嘅地方、好嘅地方，係去繼續即係熊貓保育嘅工作啦。 OK， 好啊，唔該曬龐建儀，同你傾到呢度。龐建儀係海洋公園公司主席嚟嘅，對於喺1999年嚟嘅嚟到香港嘅大熊貓安安咧，就係離世嘅，咁佢就係35歲嘅。咁頭先同海洋公園方面係傾到噶啦，咁佢都話有一啲嘅悼念活動啦。呢段時間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872311，有關於大熊貓安安離世呢一件事嘅。另外咧，頭先就講到有關於社署公布一啲嘅院舍檢測嘅新安排嘅，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一周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你好，请 讲。我系周老师。 周女士你好。 系，早晨。我咧即系反对咧，政府咧而家咧就话8月1日咧，即系核酸嗰啲情形咯。 即系48小时做核酸阴性，你觉得唔好？ 即系唔方便啊，唔系话唔好，而系唔方便。因为长者啊，咁你嗰啲核酸咧就未必度度都有噶嘛，要周居劳顿搭车去做啦。咁即係老人家咁啊，又要探個老伴啦，咁即係唔方便咯。而家院舍咧已經即係嗱，你又要打幾多針佢就睇啦，去到咧就即刻即係檢查啊，同埋你個鼻撩鼻啊嗰啲啦。我認為咧已經夠足夠啦。如果你有譬如兩條線，根本就係唔俾你噶嘛。即係而家去咧已經唔係話鬆肉噶啦嘛，係咪啊？咁即係如果政府咧，即係體諒下啲老人家，咁樣即係希望佢咧呢個放寬咯。即係好似今朝李輝咧，即係講得好啱嘅。咁啲老人家咧，亦都未必話咁精靈咧，即係去搭車啊，去核酸啊嗰啲咁樣噶嘛。 即係就算而家話周圍啲社區檢測中心，如果你係講話係要講明係要探嘅，係做一個符合院舍探訪嗰個要求，你都覺得未必係方便喎。就算周圍有社區檢測中心係嘛？ 係啊，咁你而家已經即係 即係佢已經條件咧，我認為已經夠都幾嚴噶啦嘛。 嗯、 你去到佢要即刻同你要撩鼻同埋填寫係咪陰性啊？即係嗰啲咁，我哋自己身為長者咧，即係呢啲已經幾麻煩啦，要填紙咁你譬如有啲婆婆嘅唔識字，雖然你話有勞煩嗰啲院舍同你填啦，咁樣我覺得認為已經而家咁係足夠咯。 OK， 好啊，唔該曬阿周女士，同你傾到呢度。仲有李女士話早晨， 早晨， 早晨，李女士請講， 係。我因為咧，我有屋企人咧，有親人咧就喺嗰啲精神科嗰啲院舍嘅，咁但系咧嗰啲院舍咧，而家冇得探访啊嘛，咁佢其实我哋都好惨噶，我哋打齐晒针又探又冇得探，咁咧俾都唔俾我哋入去啊，而家咧叫外卖都唔俾，希望你哋谂下办法啦，同埋院舍咧，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就算着晒制服嘅，咁佢。而家都是爆染咧，但系咧就系佢哋院舍啲人咯。嗱，因为嗰啲房客就冇得去入去噶啦。咁住喺度嗰啲住宅嗰啲咁嘅人咧，佢哋根本上冇得出去噶。嗰啲住客嗰啲系嗰啲员工噶咋。 你房客冇得入去嘅意思，佢唔系都可以安排一啲有限度嘅探访嘅咩？ 冇噶。 O K。 冇得探，我哋三年都冇得探喺门口嘅。 Okay. 放低啲嘢啫，最多有時或者叫佢喺度傾下傾下，即係直情鬆動啲都可以傾下底嘅啫，即係門口嘅，直情都唔俾，入都冇得入，因為嗰啲有時想睇下啲衣服啊，啲衣服同佢執拾啊，都冇得冇啦，冇得入去同佢處理啲衣服，因為佢哋啲係智能低噶嘛，想處理啲衣服啊，自己照顧唔到自己，想睇下啲環境啊，都冇得入去。 OK。好啊，唔该晒啊，李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嗱，千禧年代咧就暂时喺倾到呢个题目，倾到呢一度。嗱，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讲唔同嘅题目。不过头先讲到院舍嗰方面咧，就有一个嘅除咗话探访嘅检测啦，仲有一个嘅员工检测嘅。卫生防护中心嗰度咧都提到话，近日社区传播增加，咁现时虽然已经要求咧院舍员工至少接种咧两剂疫苗，咁但系咧疫苗嘅防疫能力咧都唔够好啊，员工可能咧有受到感染啦，将病毒带到去院。院舍咁亦都提到话，院舍长者嘅抵抗力比较低，咁就话增加核酸检测咧系较为稳妥。 经典广播剧《戏中情话》巨星剧场，有缘会相见。1997年作品。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我呢四人帮七人，我都冇好报噶。 郭富城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戏中情话》巨星剧场。有缘会相见，7月23日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满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有1933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9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773户，当中47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社署宣布收紧院舍防疫安排，院舍员工由下星期三开始，由而家每14日做一次核酸检测，收紧至7日一次。探访人士下个月1日起必须持有探访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安老院舍经营者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预料，对年长的探访者会有难度，原因是他们的探访大多较为频密，做核酸检测又要去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进行，长者一般不熟悉网上预约，相信对家属和探访者来说，对新措施的反应会较大。

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在封路方面，铜锣湾嘅摩顿台因为有水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站需要暂时迁移噶，搭相关巴士路线嘅朋友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搵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2022年7月22日，大熊猫安安接受安乐死离世。 下月起院舍访客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新增4375宗确诊，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 欧洲央行宣布加息0.5厘，是11年来首次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啦，早前就话研究紧喺预防工作嘅时候中暑嘅风险评估嘅一个指引啦，就话会加入天文台嘅香港鼠疫指数作为一个客观嘅参考指标。咁佢亦都就提到啦，话指引嗰度咧就系会根据指引咧决定系咪需要有一啲中暑方面做一啲嘅防范嘅工作，例如系一啲小休啊，或者俾更加多嘅时间嘅间距啦。咁仲有就系一啲饮水等等嘅安排咧，都会考虑喺个指引嗰度咧系会提及到嘅。咁啊就话如果有定好咗指引之后咧，雇员同埋雇主咧都要跟嘅，因为呢个指引都系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而做。所謂的鼠疫指數加入那個的指引入面，去令到一些戶外工作的人士是幫到多少呢？又想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聊聊，有低碳想創方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張晨友。早晨。 是，早晨。 早晨，想先講一下，因為我知道你們的即組織啦，在上年年底呢，其實曾經跟一些戶外工作者的工會、清潔、廢物收集、保安業界、等等的人士呢開過一場的社區對話會，也討論到一些酷熱天氣的情況對他們的影響的。他們有沒有特別提到一些的關注點，或者酷熱天氣對於一些戶外工作者有多大影響啦？現時一些政府的指引又夠不夠呢，在預防中暑的工作指引方面？ 是是，绝对是很大影响的。咁低碳想创方呢，就是关心气候变化啦。咁而家香港天文台已经话去年呢54日嘅暑熱天气，即係酷熱天气，或者我哋一般叫。咁相对于20年前呢，已经係多咗5倍㗎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低碳想创方去年同一啲嘅户外工作者啊，咁样组织咗呢个社区对话，就倾下气候变化对佢哋嘅影响。咁呢个就係我哋关心嘅使命啦，即係我哋希望气候变化影响到低下阶层，我哋点样可以回应。咁佢哋都话到， 即係其實越嚟越熱啦，咁有啲根本做唔到嘢啦，咁會引起健康啦嘅問題啦、效率嘅問題啦、安全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好多國家咧都已經係用一啲法例啊，或者係他比較嚴格啲嘅要求嚇。咁所以而家我覺得勞工局長講嘅指引咧，當時啲工友都覺得其實係唔夠嘅呢類指引啊、勸勉啊、意見啊咁樣嚇。咁要有啲嘅法例啊、要求啊咁樣，甚至某啲酷熱天氣嘅温度應該可能係停止喺户外工作啊咁樣咯。 不過而家就話即係政府話研究緊用天文台一個叫香港暑熱指數去定一啲更加詳細或者具體嘅指引啦。咁要求可能具體僱主喺酷熱天氣之下要採取一啲乜嘢嘅合適嘅預防中暑措施咁。你哋個期望會係點？或者呢一個係咪都回應到一啲喺户外工作嘅人士佢哋面對緊一個酷熱嘅情況咧？用一個嘅暑熱指數去定一啲具體僱主對僱員應該點樣去防中暑又夠唔夠咧？你覺得？ 以去年低碳想像方同啲户外工作者進行嘅社區對話嚟講咧，我哋得到嘅反應就係佢哋會覺得唔夠啦，因為佢哋會覺得係要有啲法例監管先至可以長遠面對嘅問題。要知道其實而家氣候變化已經係改變唔到㗎啦，會越嚟越犀利嘛。咁你要防范於未然咯，所以有啲嘅酷熱天氣相關嘅保護法例，譬如廣東省其實都有嘅，咁就甚至即係鄰近一啲地方啊，日本、韓國啊等等，佢哋嘅要求都會比香港嚴格。咁所以我諗香港要急起直追咯。 可唔可以講下，譬如日本、韓國而家做緊嘅係點樣啊？即係針對酷熱天氣，對於一啲係咪主要都係一啲户外做嘢嘅人士咧？佢哋有啲乜嘢嘅法例上面嘅保障㗎？係 佢哋嘅指引會比較全面啦， 即 係都係 指引嚟嘅，唔 係 一個法例。OK， 指引係 有我諗最緊要係其實有包含一啲嘅，譬如停工嘅一啲嘅要求，即係到咗某一個熱度咧，其實就真係唔適宜喺户外工作。甚至大家喺最近喺新聞都聽到啦，喺歐洲呢啲地方，即係熱到39-40度咁樣，咁其實都有啲僱主已經勸啲工作人員唔好翻辦公室噶啦。 以局長嚟講咧，就尋日都提到話，即係希望一啲僱員同僱主根據指引去決定係咪需要喺中暑方面做一啲防範工作啊。頭先你就提到可能停工呢一啲，咁佢都提到話嗰啲防範工作包括係咪小休啊，更加多一啲工作時間之間嘅間距，同埋一啲飲睡安排呢一啲係咪都相對具體地有一啲嘅指引規定咗啲僱主要點樣做咧？你覺得 呢啲都重要嘅，呢啲都重要嘅嚇，包括即係譬如。要保障一啲即工作间有冇可以防御即酷热嘅天气，有冇地方俾人休息啊？有冇地方系可以饮水啊？或者系食饭系一个即系嘅时间啊？等等。咁我觉得呢啲系好嘅，问题我哋系希望即系啲工友系希望嗰个保障系。有立法嗰個喺背後咁樣，咁佢哋會覺得係比較安全啲咯。 點解你哋覺得唔使睇一個指引出咗之後，係咪真係即係回應到，或者啲僱主係咪跟啊，先至再即係追求係咪要立法咧？點解咁快一跳就跳咗去立法嗰度先，而唔等埋個指引出？ 嗱，其實咧最好嘅方式咧就係、是出呢個指引嘅時候都諮詢一下工會，係咪即係受影響嘅人嘅意見？咁呢個係佢哋係最大嘅影響嚟嘅。咁而家冇錯，你睇咗個指引，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最重要係大家都知道酷熱天氣係會越嚟越嚴重。即係我哋唔係處理今日嘅問題，我哋處理一路延續一路會逐漸嚴重嘅問題咯。咁所以未雨綢繆係重要嘅。 你有冇留意到即系天文台喺香港嚟讲都连续多日有发出呢个酷热天气嘅警告啦？咁亦都话即系甚至可能会预测到去到成35度左右咁、你自己点样分析呢啲酷热天气，或者有冇留意到或者收到唔同嘅即系一啲前线嘅员工啊，或者唔同团体嘅人都反映近日嘅情况，要觉得真系再注意多啲喺一啲嘅即系。工業或者一啲喺即職場喺一啲户外工作上面嘅權益嘅問題，有冇再收到近日再多咗意見咧？ 其實低碳想象一路都同啲持份者保持聯絡啦。咁有啲户外工會都同我哋講，佢哋已經係開始在即係諮詢下究竟點樣要求政府加強嗰、那個即係法例嘅保障，咁係有嘅。咁如果你話天氣越嚟越熱咧，呢、這個大家都要知道，因為其實我哋政府都出咗個策略啦，即係希望嚇即係減碳碳中和。咁所以其實市民除咗我哋討論呢、這個效應之外啊，對工人嘅保障之外，都要即係諗一諗我哋點樣去喺處理嗰個源頭。即係我哋嘅生活方式啊，我哋嘅即係碳排放啊，其實影響嗰個天氣咧，翻嚟亦都係影響我哋嘅人嘅，而最受影響嘅多數都係啲低下階層嘅。咁、所以我諗大家要瞭解一下呢個問題咯。所以低碳想象風其實係推動氣候變化咧，係特別著重嗰個對人嘅影響咯。 講到話氣候變化啦，都同香港。而家有一個目標嘅就係2050年之前話實現呢個碳中和嘅希望，咁亦都話期望2035年啦，先將呢個碳排放量由2005年嘅水平咧係減半嘅。咁你哋係咪都關注呢一個目標係咪有用啦？或者對壓止成個極端天氣啊、氣候變化方面係可以有幾大幫助？香港而家成個工作去達至呢個目標又做得夠唔夠咧？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 我覺得定咗個目標同埋藍圖係好事嚟嘅。但是我哋對於嗰個藍圖咧，我哋認為可以行快啲，因為這個碳排放嘅削減咧，我哋認為嗰個目標係個速度係比再可以加快嘅。特別譬如再生能源嘅使用啦，即係香港最大嘅碳排放咧，都係嚟自即係電力啦。咁如果係能夠取替到用煤嘅，或者係用呢個石油嘅電器咧，咁就可以減低好多碳排放嘅。咁所以我低碳想象風一直都認為，即係香港嘅再生能源嗰個潛力咧係大過政府嘅估計嘅。咁我哋認為即係政府應該要大力投資呢一個方面嘅。 OK， 好啊，唔该晒庄臣友，同你倾到呢度。庄臣友系低碳想创方联合创办人及行政总裁。头先就提到有关于政府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啦，都提到话研究紧一个叫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指引，就话会加入咧天文台嘅暑热指数咧，系喺作为一个客观嘅参考指标啊。咁喺个指引嗰度咧，就日后就会决定有边一啲系中暑方面嘅防范工作要做咧。咁头先提到，譬如会唔会？更加多的工作時間的間距、飲水安排、小休、等等，就話呢啲指引希望都可以俾一啲嘅參考，去方便一啲僱主同僱員嘅。咁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詩人真笛嘅詩可以話係我嘅最深愛，我列為首選。但係詩人寫嘅日記亦都寫得。自成一格喎，呢一格亦都系诗一般嘅日记。佢系用写诗嘅语言啊嚟写日记噶，喺记事同埋抒情嘅片言只字之中，唔单止系记事记情，亦都系写得非常富有形象。咁样讲，呢啲就系诗嘅本质嚟噶啦。辛迪嘅另一本书叫做《夜读书记》，里面主要嘅内容。是评论，是读书随笔，是讲书，亦都评作家。但他有一篇附录，就是京道文一多先生，是追思一篇的文章，倾上敬重的思念。 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这么说，特别写了一个多月的日记， 精要地每天记人、记事、记心情。别的日记恐怕意思不大，都是记朋友交往，写写景，记记天气，谈谈阅读，说说逛街买书，都是日常琐事，或者写一两句个人感想而已。 就是这样，辛迪录了一首诗一般的日记。他跟其他人记人、记事、记情、记天气不同的，是琐碎得来，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特别的味道。日记里面有个题目叫做《春日草叶》。 二月二十日，大雪，下午 TS 和 L 从城外来，黄昏饭后一同坐了马车，车轮在冻了的雪地上滑着，心想这可能是春天吗？二月二十一日，雪未止，两日一夜，屋脊上的青瓦已看不出高低起伏来，庭园中的树也都戴上高高的帽子了，炉火红温可喜，虽然天气并不十分冷，身边没有散。出门上课皆需乘车，一路积雪，在乡村中怕正如记得田园交响乐的开端第一句所写，雪一直落了三天。 总之这些都是最靓的日记文字来的，读之叫人喜悦，叫人喜爱，不是其他人写，是辛迪自己写的文字来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夜读书记》，作者黄辛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统计处的数字公布，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8%，同五月去比咧，即系一样系按年去计咧，就系、是、上升咗0.6%嘅。咁就话五月嘅时候咧，主要系因为咧由提供比较高嘅电费补贴影响啦。不过就喺六月嘅时候就已经大部分消散咗啦。咁嗱喺各类组成嘅项目入边咧，就话电力、燃气同埋水嘅价格都系按年上升分别系14.1%啦，按年上14.1%。另外，醫理方面咧就係升咗5.5%，基本食品啊升咗4.8%。頭先講緊14.1%咧係電力、燃氣同埋水嘅價格按年上升啊。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袁偉基，點睇六月嗰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1.8%，同五月同一個嘅即係相應嘅升幅度去比咧，就係多咗嘅。五月嗰陣咧就係升咗1.2%嘅，咁六月再多啲。點睇啊？呢個係咪符合預期啊？呢個都 其實都係符合預期嘅可能只係而家嘅升幅即係啱啱開始嘅啫。實際上就因為你睇到咧，其實升得最多，當然啦，你政府嗰、那個一次過嘅紓困措施各方面咧。就剔除咗啦，咁所以導致今次有個升幅，咁樣係啱嘅。咁但係我哋一睇到一樣嘢就係、是、電力啊、燃氣啊、水啦、啊，其實主要係電力嘅啫，同埋燃氣，因為係世界能源價格上升緊嘅啊，咁所以咧嗰部分係升得好緊要嘅，雙位數字嘅，係14.1%嘅。咁跟住落嚟夏天咧，咁大家要開冷氣，今日而家咁熱，咁用電啊多咗㗎啦，就一定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升幅對大家影響其實係好大下嘅。同埋世界燃油價格咧，遲啲都會繼續上升嘅，我哋睇到嘅。有兩個原因啦，最少第一個原因就係話，你歐洲嗰邊如果入冬咧，因為而家佢哋係熱啊嘛，佢哋熱就唔使咁多電嘅啫，但係佢哋凍咧就用好多燃料啊各方面。咁所以咧，你當歐洲嗰邊入冬咧，美國嗰邊入冬咧，咁嗰個燃料價格就會上升嘅，就扯高全球嘅價格啦。咁就算暑假我都見到一樣嘢，就係啲飛機。而家你見到啲航空公司調翻曬由沙漠要翻曬飛機嚟香港啦，外國啲機場都已經開始叫做飽和啦。咁你飛機其實用好多油嘅即係過去兩年因為冇咗旅遊業嘛，飛機用少好多油。咁突然間多咗咁大嘅需求咧，你油價一扯高咗咧，所以跟住落嚟咧，燃油價格啊，導致電力啊、燃氣嘅上升咧，其實都仲會繼續嘅睇落去咁所以跟住落嚟個通脹都可能仲會有上升嘅壓力嘅實際上就 主要係咪都係由電力、燃氣頭先，即係佢個組合就叫電力、燃氣及水啦，即係。是不是这个部分是拉得比较多啲呢？因为佢譬如我见话医理同埋基本食品都加咗分别加咗5.5%啦，按年计同埋4.8%㗎。点解又会咁多嘅呢啲？ 其實講下食物先啦。咁食物其實香港比較好彩嘅，實際上就如果你睇翻世界食物價格咧，譬如話旅遊組織嗰邊咧，同舊年比較，即係六月同今年六月比較咧，實際上咧已經上升咗23% 嘅價格嚟講啊。咁但係因為香港同美元掛鈎嘅啊，咁所以咧美金啊升咗14%，自己喺一年裏邊。咁所以就抵消咗嗰個升幅㗎，大致上就咁，同埋就係、是、始終香港係富裕地方啦，啲嘢已經係貴㗎啦，咁、所以啲食物價格貴嘅賣去邊度，賣俾香港囉。咁所以糧食價格嘅升幅呢其實就未必會持續嘅，因為始終美元會繼續上升啦，同埋始終我哋接近內地好多產品都係內地嚟㗎啦，咁美金上升，人民幣下跌，相對地我哋買入嘅食品呢其實就平啲嘅，咁所以嗰邊壓力唔大。咁伊利點解會升咗呢？其實都有原因嘅，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譬如話早排啦，即係一兩個月前啦，內地始終嘅疫情比較反覆咧，有部分嘅廠家咧係停咗業嘅，即係唔能夠生產，尤其是伊利嗰方面。咁我哋香港嘅伊利就兩大地方入口嘅啫，好多時都係一係就喺沿近啦，廣東沿岸啦，一係就去咗越南。咁所以呢你廣東原來少咗啲衫嚟呢各方面呢，咁你個成本咪上升囉，咁啲嘢咪貴囉。第二個原因就去咗越南啦，因為始終我哋知道而家好多產品呢，因為分散投資啦，啲商人就將啲伊利各方面呢就去咗越南柬埔寨嗰邊。嗱，有個問題就係話越南柬埔寨運費啊同埋喺廣東沿岸嘅運費呢就差好遠嘅。因為嗰邊我哋隔離過嚟就好快咋嘛。咁如果你要喺越南嗰邊運嘢過嚟咧，你嗰個成本上升嘅，實際上就咁，所以加埋咧，你始終而家啲人翻工啦，買多咗啲衫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咧伊利就會上升。不過依兩個項目咧，理論上就唔會持續上升嘅即係因為你運費你加咗一次，因為次次都加噶嘛，同埋內地嗰、那個生產嚟講，我哋睇落去都已經係有序翻啦。因為疫情受控啦。 咁、 所以慢慢嚟講咧，伊利嗰方面就唔會話加得太緊要嘅。咁食品亦都唔會加得太緊要。咁唯一就比較擔心咧，就係即係燃料價格啦，交通費啊。交通費一定會加，即係大家啱啱感受到啦，的士已經加咗價啦，係咪啊？咁你而家將來因為燃料貴貴啊嘛，咁你電力其實佢唔係加電費，佢係加個燃料附加費啫嘛。實際上就你睇到噶咁所以我哋喺嗰方面咧，跟住落嚟咧都會係受制於譬如國際局勢啊、烏克蘭戰爭啊、即係烏俄戰爭啊各方面，會導致燃料呢個價格繼續上升。咁所以其實睇落去咧。一路嗰個通貨膨脹可能都會有 0.1-0.2 嘅上升囉、即係加落去可能去到 2% 嘅年尾大致上。 我想好發問下袁偉健，因為我見到有啲報道都提到話通脹率呢就表面上係升幅溫和，但係呢話分析呢統計處食品價格類別嘅數據列出26項嘅基本食品價格走勢，就話有25項都係過去一年有錄得升幅嘅。咁譬如社區組織協會就話啊，係咪都冇辦法反映到一啲基層嘅通脹水平呢？半分鐘到就可唔可以簡單解下係咪會咁樣嘅呢？ 其實係㗎，因為其實其實跌咗啲㗎，已經冇升得咁誇張㗎啦。前嗰排升咗20%+㗎，如果你睇分項嚟講咁但係今次嚟講咧，佢係升少咗啲。咁我哋希望佢繼續緩和嘅，因為內地個落嚟嘅食品已經好咗啲㗎。同埋始終你港元升值咧，你日本各方面嚟嘅食品咧，亦都係平咗啲啲㗎啦，已經。咁所以短期內咧，其實會係有下跌嘅趨勢。不過基層都辛苦㗎。因為你食物價格上升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困難喺度嘅，咁呢樣嘢係事實嚟嘅。 OK， 好，唔該曬袁偉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偉基係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拜拜。